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咁我哋呢就返到嚟呢个浩浩汤汤呢，就继续讲今次嘅讲题就是能源危机啦。咁真係呢个系气肉啦，气肉呢其实就係而家讲到好多啦，过去十年八载呢就係风力发电同埋太阳能发电。咁个潜质系点样咁。但係呢其實我哋有個概念呢，點解佢哋真係比起燒煤燒石油呢係咁艱難呢？確實固然係有巨大嘅既得利益喺度作怪啦，千般阻撓啦，但係背後亦都有少少呢係真係有個物理學嘅原理喺度嘅。個原理就係咩呢？我上一集其實提過嘅，就話煤呀、石油、天然氣呢啲呢其實係超濃縮嘅陽光。因為佢係即係嗰啲植物啊、嗰啲動物啊死咗之後嗰啲屍體啊，經過即係埋藏喺地層啊、高温高壓啊，經過億萬年嘅呢啲變化，最後濃縮變成煤，變成石油㗎嘛。我上次都講過，一桶石油呢等於一個人十年嘅體力嘅支出啦嘛，係咪？所以其實佢哋係超濃縮嘅，所以佢哋都係陽光嚟㗎，佢哋係遠古嘅陽光喎。但係而家如果我哋用曬呢啲，或者我哋唔能夠再用啊，因為再用就會死㗎啦，全球暖化係嘛。如果我哋真係直接利用太陽輻射呢，其實係得㗎，係咪？因為佢哋啲能源都係咁嚟㗎嘛。但係呢，我哋要考慮一樣嘢，就係嗰個叫能量嘅密度啊、energy density 啊。咁因為你就咁利用太陽能呢，其實個太陽能嗰啲日陽光射落嚟呢，其實嗰個 energy density 係好低好低嘅。所以你要將呢啲咁嘅太陽能即係變為我哋即係嘅電能呢，其實你嗰個科技呢要好高，同埋起碼你個面積要好大。這個是事實，這個是物理最基本的物理限制，是不是很合理的，是不是那個是超濃縮的嘛，那你用回它原本的，那你所以就是了。那所以呢就我們現在利用太陽能呢基本上呢就有三種方法。一種呢就是直接利用太陽能呢，就是是熱加熱的水，那現在好多地方都有用的、就是太陽能熱水器了、那些 solar heater。咁、呢個呢當然其實個效率都係好低嘅，但係有時好有用嘅都可以即係免費提供熱水啦，即係咁。但係如果真係要發電呢，其實有兩個方法。一個呢其實就係諾貝呢、這個愛因斯坦攞諾貝爾獎嗰、那個就係、是、光電效應。其實就唔係佢發現嘅，光電效應係早啲人發現，但係呢佢因為解釋光電效應呢就攞諾貝爾獎嘅。愛因斯坦唔係相對論攞諾貝爾獎嘅。相對論佢係冇攞到諾貝爾獎嘅，其實呢因為嗰陣時啲人呢根本係唔明白相對論係乜嘢，所以都唔夠諗返俾佢，根本嗰陣時都未，但係因為光電效應反而呢佢係好有即係貢獻。咁光電效應其實就係而家我哋所有太陽能發電板啦、我都講過大陸啊叫咩呀，記唔記得？ 大陸 叫咩板啊？ 大陸叫做 台灣成日要咩大陸啊， 我都唔知道。 光伏大陸啊，所以叫光伏板啊，係唔記得咗啦。Photovoltaic cell 啊，photo 就光啊嘛，voltaic 就伏啊嘛，伏特啊嘛，咁、光伏板咯、啊，係、嘛？我都好中意呢個名啊，其實光伏大陸真係好啊，係嘛、光伏板，但係我唔想叫光伏板嘅，一塌糊塗，我就叫太陽能板嘅啫、，solar panel。咁 solar panel 呢佢叫 PV 啦 ，PV panel 咁樣啦。咁但係以往嚟講咧，其實佢嗰個 efficiency 真係好低嘅。最先嘅時期其實呢 ,solar panel 絕對唔係咩新穎嘅科技。早喺60年代呢，其實美國後嚟蘇聯呢都已經用咗喺佢哋嘅人造衛星同埋佢哋嗰啲嘅無人駕駛太空船嗰度㗎啦，就喺為佢哋嚟發電嘅。係因為喺太空度最好啦，係咪即係嗰啲陽光咁猛烈又冇雲遮蓋咁樣。咁但係呢佢哋唔緊要啦，嗰啲咁樣嘅好高科技嘅，同埋就算低啲都唔緊要啦，佢耗電量唔係咁高。但係如果我哋要用呢，其實佢個 efficiency 我哋講緊嘅呢其實幾個 percent 嘅啫。即係佢能夠將嗰個能量呢係百分之幾係轉為我哋可用嘅，嗰、那個效率係好低嘅。我哋而家講一講呢燃煤發電廠，其實我哋而家火力發電呢呢啲化石燃料呢嘅技術已經好成熟，但係所謂成熟呢其實最高嘅效率都係40%。40%左右㗎咋，因為呢個就係熱力學定律嘅限制嚟嘅，即係我哋冇可能100%攞到㗎。 即係話其實太陽能板都唔係話。 太陽能板係幾個 percent 嘅啫，但係過去呢20年左右呢，其實嗰個科技呢亦都係即係不斷去改進。而家嚟講呢有部分呢就係去到係十幾個 percent。但係大部分都係 around 10% 已經好好㗎啦。咁十幾個 percent， 呢度就有個即係矛盾啦。個矛盾就係咩呢？原來我哋係能夠用到最即係豐富嘅，即係係好容易攞到嘅，就係嗰種元素啊，就係沙灘入面嘅沙嘅主要元素， 就叫做直，大陸叫做龜， 啊， 即係石字邊兩個土就叫龜嘛。我哋石字邊呢一個好似嗰個帶呀，帶圖個帶呢就叫做直㗎嘛，其實同一樣嘢嚟㗎，不過唔同叫法。咁樣呢就英文就 silicon 啦。咁大家知道沙咩叫沙粒啫，沙粒就係 silicon dioxide 㗎嘛， SiO2 㗎嘛， Si 就 silicon 啦，係咪咁所以呢其實如果呢個 silicon 喺地球上面呢，地殼入面就最豐富最豐富嘅元素就一定唔缺嘅。如果我哋呢其實呢啲咁樣嘅太陽能電池板呢，最主要嘅成分就係呢啲 silicon。啊，就是龜板，啊，就不是龜苓膏那些龜板，啊，叫直板。咁但是呢它是便宜，但它的能它的效率呢就 很低。 就好低， 嗯。 但是現在科學家發明到有一些呢，那些 PV 呢，啊，太陽能板呢那個可以去到 10% 那些呢就慘了。就是它用的元素呢很多入面呢就是那些非常之稀有 的元素。哦，甚至就係我哋而家中國最勁嗰啲稀土元素，稀土啊，嗰啲咪 rare earth 就叫做 rare earth element。咁樣呢啲咁嘅元素呢個開採呢就好艱難，因為佢嗰個喺地殼入面嗰個含量好少嘛，所以係好昂貴。所以而家變咗有個矛盾喺度啦。即係你如果能夠想話用一啲個效率高啲嘅 PV 板呢，但係其實個成本就非常之高。係咪， 嗯， 但係你想成本低呢，但係個效率又低。 嗯， 啊，呢個世界就真係唉就係咁樣啦。嗯，冇咁著數㗎，永遠啲嘢都。咁當然呢而家即係最令人興奮嘅其中嘅發展就係嗰啲叫薄膜太陽能啦，太陽能板啦，叫 thin film， 即係 solar cell 或者 solar panel， 有時佢叫 solar cell， 佢 cell 其實即係當電池咁解，即係太陽能電池，嗯，啊個 cell 咁樣，或者叫做一個太陽能嘅 panel， 就叫 thin film。 咁甚至可以黐到喺即係嗰啲玻璃上面都得喎，咁樣樣 有乜分別啊？佢 唔係佢即係話呢個成本又低啲，同埋呢佢係個安裝容易，其實最緊要成本有幾低我都唔好肯定啦，即係其實可能都唔低咁，但係呢即係佢嗰個安裝就方便， 嗯， 啊佢即係可以黐咗好多個嘢嘅表面呢，哦，原來佢就已經可以發電啦咁樣樣。咁所以而家好多人呢都係希望能夠呢即係呢種咁樣嘅即係太陽能，其實都係用光電效應嘅，歸根究底都係 photoelectric effect 嘅，就係將啲光能直接轉換為電能，就叫光電嘛，係咪？咁所以呢個光能效應呢其實希望我哋嘅技術不斷發達，亦都令到佢呢係能夠越普及化，家家户户啊座座 building 都要有。咁座座 building 呢有一定唔會㗎，就係，是，除非你立法嘅啫，又係即係永遠就講呢個問題啦， 啊， 你信市場就死緊嘅，啊，你但信政府又死喎，因為可能有個暴君啊，有個專制政府嘛，咁你又怕專制政府，咁又怕市場，咁所以點都死㗎啦，係咪？即係咁樣樣。咁所以呢，但另外一個呢，而家個發展方向呢就唔係用 PV 啦，就係，是，叫做 concentrated solar power， 就係叫聚焦式嘅太陽能發電。咁其實呢大家上網都好易睇到呢啲相㗎，有時睇新聞都睇到㗎。美國有一個好大嘅，好似西班牙定邊度有一個好大嘅，佢就喺一個差唔多要有平原或者一個沙漠嘅地方咧，一個圓墩墩咁啊，往往就係圓墩墩啦。佢就有成哇，成唔知幾千塊鏡啊，嚇， 嗯， 就向住中間一個塔嘅塔頂度反射， 嗯， 啊，有冇見過呢啲咁嘅圖片啊？咁佢即係將嗰啲咁嘅光線度反射咧，就聚焦啦，喺嗰個塔頂嗰度咧，就去到成唔知幾多千度過萬度， 哦， 嚇，啊，個，嗯，温度，咁由嗰度煲水，咁，嗯，通常唔係水嚟㗎啦，因為佢係煲油啊。即係有啲嗰，那個沸點好高嘅， 嚇 嘅液體，咁， 嗯， 然後咧就令到佢係 嚇儲多啲能量， 又儲多啲能量咧，又係推動渦輪。其實即係我哋啲科技好低嘅啫 ，Javi。其實我哋發電落去都係推動渦輪嘅啫，有乜計啫？因為你推動渦輪咧就個電池效應啊嘛，嚇， 嗯， 就是，電動磁生、磁動電生咁樣啊嘛，都係用呢個咁樣嘅，即係電磁原理嘅啫嘛 ，electromagnetism 嗰個 induction 啊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咁都係用呢個原理嘅，講真嚇，嗯啊。即係其實另一個就係 PV 就唔係啦 ，PV 就直接光變電啦，係， 嗯， 嘛？但係個效率就低啦。咁即係傳統嘅咧就推動渦輪，就係，是，用電磁效應發電噶嘛。咁所以咪就係話囉，嘩你方圓一個圓墩墩都唔知幾多公里嘅面積，可能幾千塊鏡係咪就原來向住呢個中間嘅高塔啊塔頂一齊反射過去，咁製造成萬度，咁就係用呢招囉。啊，呢，這個就叫 CSP 啦，叫 concentrated solar power。咁但係 solar power 呢其實呢係我講一樣嘢俾大家聽，好似咪上次講過，真係而家都係老老啦啲記憶。其實我哋每一日或者每一年任你咩呢，喺太陽入面嗰接收嘅能量呢是人類的全世界啊，那個能量的需求的八千倍。八千倍。所以不是我們哪裡有能源危機，其實我們沒有理由有能源危機的。即你每一日或者每一年都一樣的，其實任你定一個時間單位而已，是不是，即是說我們你揀任何一段時段啊，總之我們在太陽那裡是接收到的太陽能量呢，其實是我們的 而家嘅耗能啊嘅量嘅8000倍。 哇！ 其實咧，講真，個太陽咧，佢射落嚟地球嘅時期咧，已經被地球咧好多地方會反射翻個太陽光啦，有30%已經反射黑出太空噶啦，嚇、30%，因為嗰個地球唔係一個黑玻璃啊嘛。黑波就可能吸晒啦，你唔係黑波嘛。好啦，有30%已經反射嘅，有70%係即係俾地球吸收嘅，但係呢70%呢都大過我哋嘅人類嘅耗能嘅8000倍，即係我哋能夠攞1/8000嚟用呢已經掂晒㗎啦 Jeffy。 哇！ 咁、所以我哋都話呢，有人計數過計算過，我哋如果將呢個非洲撒哈拉沙漠嗰、個面積唔係呀嘅5%嘅面積咋、5%嘅面積嘅太陽能射落去太陽能能夠攞曬嚟用呢，其實已經夠曬全世界用㗎啦。所以呢即係好多時你會覺得，即係當你睇曬呢啲數據嘅時期呢，即係你覺得係好荒謬嘅呢個世界，但係就冇人去做囉。 就咁聽落好似原來呢個能源危機呢 係一個偽問題，係一個 pseudo question， 不過我哋就會死咗喺呢個偽問題上面啦。因為係冇人去做嘛，因為個問題冇個 incentive 嘛，冇個 market incentive 嘛，佢呢仲係用啲平嘅石油嚟去翁死你嘛，嚟去浸死你嘛，明唔明啊？咁所以你話如果你而家石油貴10倍，煤貴10倍，自然就有人去返開發嗰啲啦。 反而仲係一個反嘅 incentive 喎，佢係嗰啲能嗰啲有開創能源嘅公司，石油公司呢，佢係阻住你。 你直情係濕實大曬，你知唔知美國啊嗰啲汽油點解咁平啫？係咪佢今晚有補貼嘛，你知大陸嗰啲咁樣嘅汽油全部有補貼㗎。所以而家我哋嗰啲呢就係 anti-incentive。我哋根本就係反嘅，即係嗰個市場訊息。那個動力就啱相反嘅，你死唔死？所以根本你係要撞頭埋牆，人類。咁你真係冇計㗎喎。係咪？咁所以太陽能嚟講呢，根本我哋真係即係如果我睇過啦，差唔多好似一個海南島咁上下嘅面積啦，咁當然都唔細㗎。講因為撒哈拉沙漠係好大㗎，但係唔好忘記下啦，記住大家如果你屋企冇地球儀，唔該你聽日即刻去買返個。即係你冇一個地球儀喺屋企呢，你都唔係一個現代人嚟㗎，你根本冇 concept 啊，即係你對個世界係冇 concept 嘅。啊真係。 我哋都有 Google Earth 嘅。 地球冇用啊Google Earth 個 feel 唔夠啊，即係你就算買一個好平嘅好細嘅。都唔緊要，唔使買個貴嘅，幾十蚊買個好 cheap 好 cheap 嘅地球儀呢，同你睇地圖呢都係兩回事嚟嘅，即係俾你嗰個 feel 係好唔同嘅，所以我係極力鼓吹下你做得我浩浩雙雙嘅聽眾觀眾呢，唔該你聽日就去買個地球儀，係真係好緊要嘅。好啦，咁呢個呢個太陽能呢就係頭先講呢個咁樣嘅開發呢，就喺德國，其實真係一個好嘅例子，其實德國呢是太陽能嗰、那個嘅接收呢是一個好差好差的國家，因為佢地處呢個緯度好北嘅，同埋呢佢長年大月呢真係黃紅猛熱，烈日當空嘅時間唔多嘅，好多時都係比較陰陰地嘅，但反而呢佢而家呢係發展太陽能呢係最勁，點解呢？佢就係政府嘅政策啦，呢、這個就係政策㗎嘛，佢話因為有一個呢，第一你裝太陽能喺你間屋度，當然啦，即係你知西方啦、德國啦，大部分人都住喺嗰啲 house 嗰度㗎嘛，一間 house 一間 house 㗎嘛。你喺個屋頂度裝太陽能板呢，政府有補貼。咁樣第二嘅時期呢，就係話如果你發電俾自己用用唔晒呢，原來你可以賣返俾電力公司㗎。你係經嗰個電網㗎喇，呢度呢就講到個電網問題啦。如果好多人就話如果我哋而家要真係搞可再生能源呢，其實我哋一定要將而家呢個真係完全 outdated 嘅又舊又殘嘅電網呢係要全新。要整頓啊，要翻新我哋嘅電網，實變成一個叫咩呢，叫智能電網，英文叫 smart grid,smart grid, 即係話呢我哋要將我哋嘅電網呢變成好似互聯網咁聰明㗎嘛，因為而家嗰啲電網係好遲鈍嘅，即係香港嗰啲唔使講一定係啦、即係中電啊，即係港燈嗰啲係好遲鈍嘅，佢根本係已經好舊好耐以前起落嘅。咁而家嚟講呢我哋係做唔到呢，哇邊度唔夠電就即係調去嗰度啊，即係完全係自動喎，唔使人喎。係嘛？你而家都可以，你話嗰度唔夠電要調啊，但係你有個控制室啊嘛。但係智能電網咧就係話唔使人操控嘅，佢係自動有智能嘅，係即時咧就咁調動嘅，咁就可以慳咗好多電嘅其實。仲有咧就係話你唔同嘅來源嘅電咧都可以擺入去嘅，而家香港係完全唔得嘅。啊！你唔能夠將我哋啲電呢，因為佢確實有技術嘅困難嘅，直流電啊、交流電啊、電壓啊樣嘢咧，好唔同㗎嘛，你要轉化㗎嘛。如果你而家隨便啦，你而家試下就將啲電輸入個電網啦，即刻拉你嘅，知唔知係犯法嘅香港？梗係唔得啦，可能你搞彎人嘅電網啊，知唔知？咁但係德國咧係完全合法嘅，你係可以有錢代嘅。 咁呢個政策呢係2000年先引入嚟嘅 ,14 年啫即係唔夠，就係、是、叫做 feed in tariff。feed in 呢就即係喂佢入去啦，喂食啊。嘅 tariff 呢 ,tariff 本來就解關税咁解㗎，但呢度都係講收費。收費咁樣，我其實喺本書入面咧，即係呢本咁嘅《喚醒69億隻青蛙》，當然有介紹啦嚇。咁、我就叫做咩咧？叫做逆售電價啊，即係話咧，我調翻轉頭賣翻俾電力公司，叫逆售電價，叫 feed in tariff。 巧唔怕舊，最緊要有一個話你知咩係好巧嘅節目。 歸翻我哋節目啦，巧到用時方恨少，我係即係最近咧就去咗杭州嘅橫店個影視城咧就考察。咁真係啦，嗰個真係好巧啦，我都拜服得五體投地。通常我哋搭個影視城咧，少少影視城嘅無線搭個咩停車搭個古裝街咁，咁我嚟拍戲，拍戲賺得幾多錢咧？你租俾人拍戲賺咗幾多錢咧？影視會淡噶嘛？我唔係，我租俾人參觀，我當旅遊，將影視結合為旅遊。 巧到用時方恨少。超人林超榮、文公子、Kate， 逢星期一晚9點，迷香港，係有種態度。